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在高眠。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趁着这春色在人间，起一个清早和春相见，让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从来未曾尝试，怎么能信得过？自从遇见你，爱情锁住了我。你偏又悄然离去，却没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愿去相思，相思好像一个青苹果，没有天，只有色。何必让那相思困扰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影子总是在心窝，想要丢丢不开，躲也躲不过。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如今我依然尝到，尝到这苦果，这苦果。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农历新年刚过，浓浓的年味儿啊还没消散，在这个合家团圆共度佳节的春节假期里，京城的文化生活那也是热闹依旧。除了各种新春演出之外，各大美术馆在春节期间也都纷纷开门迎客。不少朋友就说了，自己是在美术馆里过了一个艺术的春节，而且还能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去慢慢品味这些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中国美术馆春节期间的展览说起，也来聊聊一些最近展出的名家名作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这个春节中国美术馆是三展同开共庆新年，其中有一个展览是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的策划了。这个展览是国内外第一次围绕着徐悲鸿的美术主题创作进行的全方位策展，梳理了徐悲鸿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史价值性的系列作品118件。这些展品中既有徐悲鸿最为后人熟知的《愚公移山》《八人汲水》《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师东京》等代表性的巨制，也有徐悲鸿为创作《愚公移山》所绘制的画稿、素描以及他的动物系列《马、狮、鹰》等作品，很多件图稿都是第一次和公众见面的。咱们来介绍一下其中这幅居于展厅正中央位置的作品《愚公移山》，这也是徐悲鸿投入最大热情、倾注最多心血的作品之一了。其实啊，徐悲鸿先生一共画过三幅《愚公移山》，都是在1940年左右，抗战时期创作的。其中有两幅是油画的第一稿和第二稿，第三幅呢就是巨幅的中国画了。在这次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得到是第二稿的油画和那幅中国画。那另外那幅油画现在在哪儿呢？这三幅愚公移山的创作过程当中又有哪些故事呢？1939年末，徐悲鸿应诗人泰戈尔的邀请远赴印度，在印度期间他绘制了《愚公移山》的草稿和人物写生30多幅。1940年末，他才先后完成了巨幅设色水墨画《愚公移山》和油画《愚公移山》的创作。这个时期的作品也被认为是徐悲鸿艺术创作顶峰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品。如果您已经欣赏过《愚公移山》这幅画了，您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边的人物怎么看上去长得不像中国人，倒是有点像印度人呢？其实啊，当时为了创作的便利，愚公移山中的人物模特确实大多都由印度人来担任。当时印度国际大学的学生甚至争做徐悲鸿的模特。画稿中有一位长得很像鲁智深的人物，他的原型就是这所学校里的厨师。徐悲鸿每次请他做模特，他都很高兴，并且是随叫随到。那有人要问了，徐悲鸿为什么要在中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加入印度人的形象呢？其实当年啊，也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是这么回答的：虽然是印度人，但都是勤劳的劳动者，形象不同于中国人，意义却是一样的。1940年11月，徐悲鸿告别泰戈尔来到了新加坡。1941年4月，徐悲鸿应邀去美国办画展。 在画展目录、参展照片寄往美国的同时，数百幅参展的画作也交给了船运公司，先期运往美国，其余的作品大部分也都是装箱待运。但是就在那一年的12月8号，日军偷袭了珍珠港，新加坡也遭到了日军的空袭。眼看着日军兵临狮城，徐悲鸿当时是进退两难，就将他的100多幅绘画创作以及他收藏的古代书画、近代名家书画、文玩、陶瓷、古籍善本等分别藏在了新加坡爱国华侨考古学家韩怀准的红毛单元，以及他的一位好朋友黄曼氏的百善斋中。徐悲鸿也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搬到了位于新加坡罗弄泉的一所学校里居住。这所学校是由福建安溪会馆创办，校长叫钟清海。眼看着狮城危在旦夕，徐悲鸿又和朋友们商量，连夜将藏在百善斋的绘画、书籍、碑帖、文玩、印章以及包括愚公移山在内的几十幅油画运到了位于罗弄泉的这所学校，埋在了一口枯井之中。这之后一直到了1945年9月，新加坡的这几位挚友才把藏于枯井中的书画珍玩一一起出，并且写信告诉了徐悲鸿。徐悲鸿回信说道，为了感谢钟清海校长冒着被日寇杀害的危险保护枯井中的藏品3年又8个月的时间，那么就请您任选一件藏画，我送给您当谢礼吧。钟校长就挑选了这其中的一幅，就是油画第一幅的愚公移山。之后这幅画也是辗转进入了艺术品拍卖市场，曾经拍出了3300多万元的天价，也成为了徐悲鸿作品中知名度极高的作品之一。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徐悲鸿和他的画作愚公移山。我们知道徐悲鸿先生不光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大艺术家，还是一位美术教育家，被称为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年轻的时候，他曾在北洋政府的资助下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由于北洋政府一度中断学费，徐悲鸿后来就转到了当时消费水平较低的德国柏林，在那里他仍然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到博物馆临摹着伦勃朗的画作，并且经常去动物园里画狮子、老虎、马等各种动物，以提高自己的写生能力。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在他32岁这一年回到了中国，开始投身于美术教育工作。他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1949年后又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徐悲鸿强调国画改革融入了西画的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且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对当时的中国画坛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相信很多人说起徐悲鸿先生的代表作品，都会想到他的动物题材的作品，尤其是《奔马图》。他笔下的马不但运用了科学的透视解剖，还结合了写意的中国传统笔墨精华。据说当年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的学生们看徐悲鸿画马，好像是不加思索呼之即来，一挥而就，看上去非常容易。学生们就请教徐先生，对于马写生过多少次？徐悲鸿说，记不清了，我怎么可能记得画了多少次啊？那时候我在巴黎和马场交上朋友，经常一去半天，甚至一整天，速写马的各种动态。总之在旅游8年之内，素描稿不下数千张， 除此还必须熟悉马的解剖，如马的周身骨骼结构，但知道还不够，还要牢记于心，那才能运用到具体的画中去。为了勤于练习，徐悲鸿还曾在他南京的家中养了一匹小马，以供写生之学。有句话说，郑板桥画竹，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那么徐悲鸿先生到底为什么对马情有独钟呢？徐悲鸿之子，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庆平先生对此有过解释。他说，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来，中国历代画家都有画马的传统，到了徐悲鸿这里，他喜欢画马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性格有关，马融入了他的激情。徐悲鸿笔下的马都是战马、野马，在荒原大漠上奔跑，而他一生都在希望着中国能走出内忧外患的桎梏，像战马、野马一样自由的驰骋。马在中国文化里还是人才的象征，也是民族振奋的象征。徐悲鸿的马就独有一种精神抖擞、豪气勃发的意象。此外呢，画马还曾经在徐悲鸿人生失意的时候为他带来了安慰和鼓励。年少时候，徐悲鸿从老家来到了上海卖画谋生，但当时他画的插图都没有人要，背井离乡的生活非常艰辛。为了果腹，他甚至把行李衣服都当掉了。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候，他画了一张马，寄给了当时的上海市美术馆。这幅画被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高奇峰、高建富看到了，二高就给他回信说，古代人画马也没有能超过你的。这句话给了徐悲鸿非常大的鼓励，不但生活上有了接济，还增强了他绘画的信心，一代艺术大师也从此逐渐确立了他的创作思路。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为大家介绍了一些最近正在展出的美术精品展览。那刚才说完了中国的美术作品，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来自法国的艺术珍品。从1月末到5月6号，号称法国19世纪最有名、最神秘的美术作品《朱庇特与特提斯》就在国家博物馆和大家见面了。展览中的作品主要来自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策展人菲利普·杰奎林说，这些作品的馆藏地分散于各处，将它们集合在一处在中国展出着实不易。展览一共展出了103件学院派的艺术精品，呈现出了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美术史以及社会风貌的变迁。在众多展品中，最有看点的就是那幅《朱庇特与特提斯》了。它是法国画家安格尔1811年绘制的一幅油画作品，取材于古希腊文学，主题来自荷马史诗中的一个片段。这幅作品在诞生之前就曾经引发了讨论，因为它有一种古怪、神秘、并不古典的哥特式风格。策展人就介绍说，这个作品有四个特点：一是色调冷，二是人物造型充满了雕塑感，三是朱庇特的妻子朱诺，她不在画面中心，而是隐藏在左上角的云端，做出一个思考状。四是画中人物的身躯看上去非常不合比例，却又有着奇妙的和谐。这些特点让这幅画充满了魅力。据说这次来中国展览也是这幅作品第一次走出欧洲。画的尺寸长宽分别是327厘米和260厘米，由于体量比较大，工作人员也特意为他定制了运输箱，并且把原有的画框退去，才让他顺利抵达了中国。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 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美术展览，刚才也说到了正在北京展出的这个法国艺术珍品。一提到法国的艺术品，大家就会想到珍宝无数的卢浮宫博物馆了。那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就来简单聊聊卢浮宫和它的镇馆之宝。卢浮宫一共有198个展览大厅，最大的大厅长度205米，普通游客用一天两天的时间根本没法逛完卢浮宫。要想欣赏到全部的稀世珍品，您大概得在里面住上几个月才行。这里收藏了40多万件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珍品，根据来源地和种类，它们分别在6大展览馆中展出，包括了东方艺术馆、古希腊及古罗马艺术馆、古埃及艺术馆、珍宝馆、绘画馆以及雕塑馆。这其中绘画馆的展品又是最多的，也是占地面积最大的。我们一说到卢浮宫的镇馆之宝，一般会提到这三宝。其一就是古希腊的胜利女神雕塑，它的高度是 3.28 米，创作于公元前3世纪，由罗德岛的雕塑家所创作。虽然这个雕塑的头和手臂部分已经丢失，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观赏者都能感受到胜利女神那种展翅欲飞的雄姿，有一种强烈的运动感。卢浮宫的第二件镇馆之宝也是雕塑，它就是断臂维纳斯的大理石雕像，高度204厘米，相传是古希腊的亚历山德罗斯所雕刻的。维纳斯能够收藏在卢浮宫也是很偶然的。1820年的时候，希腊爱琴海米洛岛上的一位农民在挖土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雕像。消息传出的时候，正好有一艘法国军舰停泊在米洛港。船上的舰长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到了现场，他想买下这个雕塑，但是却没有那么多现金。结果呢，维纳斯就被一位希腊商人给买了下来，并且准备运往君士坦丁堡。眼见着宝贝要被别人给抢走了，法国人不甘心啊，就立即驱船前去阻拦，结果双方发生了混战，雕塑也遭到了损坏，双臂被打碎。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还是希腊的地方当局出面解决了问题，最终由法国人用钱买下了雕像，贡献给了当时的法国国王。就这样，维纳斯被运到了法国，也立即引起了全国的轰动。第三件镇馆之宝，那更是人尽皆知了，它就是收藏在卢浮宫绘画馆里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关于这幅画，咱们就不多说了。不过，关于卢浮宫的镇馆之宝，今天其实我还想跟大家再介绍一件，它不能算是艺术品，而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也有人把它和前面的三个宝贝一起算作是卢浮宫的4大镇馆之宝，它就是来自古巴比伦国的汉谟拉比法典。哎，您是不是马上想到了一首歌？没错，就是周杰伦《爱在西元前》里唱的那个。这个汉谟拉比法典是出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巴比伦，一共282条，是以楔形文字刻在一块黑色的玄武岩上的。这块玄武岩高2米半，中部是282条法令的全文，上部有一个人物像，是坐着的司法之神，向站着的汉谟拉比国王亲授法律，国王则以右手答谢礼，对神授的法律来表示尊敬。1901年，法国人和伊朗人组成的一支科考队在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萨的古城旧址上进行发掘工作。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的玄武石，几天之后又发现了另外两块，而将这三块石头拼起来，恰好形成了一个椭圆柱形的石柱，就是现在卢浮宫里大家可以看到的那个样子。今天聊了不少艺术展览方面的内容，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